攻读《地貌德前书》第五章。不要严责老年人，但要劝他如劝父亲，劝青年人如劝弟兄，劝老父如劝母亲，以完全纯洁的心劝青年女子如劝姊妹。要敬重寡妇及那些真正做寡妇的。假使寡妇有儿子或孙子，他们就应先学着孝敬本家人，报答祖先，因为这是天主所喜悦的事。那真正做寡妇的，孤独无依，以寄望于天主，黑夜白日常在恳求和祈祷。但那任性纵欲的寡妇，虽生犹死。你要拿这些话去劝诫，使他们无可指摘。如有人不照顾自己的妻子，尤其不照顾自己的家人，即使背弃信德，比不信的人更坏。录用一个寡妇，年纪不要少过60岁，且只做过一个丈夫的妻子，又必须有行善的声望，如教育过儿女，款待过旅客，洗过圣徒的脚，周济过遭难的人，勤行过各种善功。至于年轻的寡妇，你要拒绝录用，因为当他们情欲冲动违背基督的时候，便想再嫁，这样必招致惩罚，因为他们摒弃了起初的信誓。同时他们又游手好闲，习惯串门踏户，不但游手好闲，而且还绕舌不休，好管闲事，说些不当说的话。所以我要年轻的寡妇再嫁，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，不给敌人以诽谤的任何借口。因为有些已转身随从了撒旦。若女信徒家中有寡妇，就应供养他们，不可加重教会的负担，为使教会能供养那些真正的寡妇。那些善于督导的长老，尤其那些处理讲道和施教的人，看守加倍的敬奉，因为经上记载，牛在打场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。反对长老的控告，除非有2-3个证人，你不可受理。犯罪的人，你要在众人前加以斥责，被叫其余的人有所警惕。我在天主与基督耶稣以及蒙选的天使前恳求你，要遵守这些话，不可存成见，做事也不可有偏心，不可轻易给人复授，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子，勿要守身清白。至于你，你以后不要单喝清水，为了你的胃病和你屡次生病，却要用点酒。有些人的罪过在受审以前便是显明的，但有些人的罪过只在受审以后。同样，善功也是显明的，即使不明显，也不能隐瞒住。